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4:02，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女神袁一。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 我们请嘉宾浩神介绍一下你左手边的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可能跟我们以往每周三在母婴话题这个环节请到的嘉宾会不太一样一些。 哎，今天来的这位嘉宾，我觉得啊，跟现代的一部大剧还是挺贴切的。 哇哦，所以从大剧当中走出来的女主角吗？ 那是。 来隆重介绍一下，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全职妈妈。哎， 全职妈妈代表心语。 心语， 对，大家好，我是心语，我是做了一年半的全职妈妈，半年的混合体，到现在是一个职场妈妈。 所以她一个人肩负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色， 哦、变化还是挺大的哈。 对， 来回的这个转换， 在切换 历程非常的丰富。 那咱们今天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全职妈妈这个话题？然后陈浩浩婶也说了，说跟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是有关系的。 嗯嗯，都看了没有啊？最近这部电视剧， 你先说什么名字啊？ 当然是我的前半生啊。 我的前半生。 对，我的前半生。 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追这部剧，我因为追的时间稍微有点晚，但是笨鸟先飞嘛，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每天熬夜看那部剧，终于在昨天晚上成功的 follow 到了它最新更新的那个剧集，到28集了已经。所以看完以后，因为我自己也正处在婚姻当中，所以觉得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很现实。 非常推荐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的朋友们也好，一定要去看一下这部剧。 天哪，这成了一部电视剧推荐的节目啊。 这个剧是这样的，就是我看了他的宣传片之后呢，我就决定在我忙过这个假期之后，等我调整好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再去看，因为我很怕我边看就边回忆起了一些惨痛的过往的经历。 所以你现在不敢看就对了呗。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有很多现在的那个未婚小青年们看了，看完之后他们纷纷 未雨绸缪，在学习，在记笔记， 他们纷纷来跟我说说心仪姐姐，我觉得看完这个剧之后我恐婚了。 对，会有一点点，但是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一部剧我觉得看完之后你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 但是现在大结局是什么样，因为我没有看过一书的小说的原著，所以我并不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可是还是很建议每一个在婚姻当中或者你对婚姻有向往的人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 我们今天在女神百分百第二个环节百分百 party 辣妈正传当中呢，也后来跟各位聊一聊这部剧集当中讲到的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他们的区别和各自的心酸的一些历程。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或者是直接搜索源于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我们还有一个频道，就是我们的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和互动了。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女神麻辣烫，我们先来关注几条资讯方面的消息。先要看到的是，就在前两天16号的时候，有网友在杭州浙江医院拍下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排队的时候，一对母子互换鞋子穿。这个男孩呢，大概是10多岁，然后他穿着妈妈的黑色高跟鞋，虽然人群当中特别的 bling bling 很扎眼，但是妈妈呢却穿着儿子的平底凉鞋。 这是我跟妈妈换角色是吗？ 就是可能。心雨，因为你也是养儿子的吗？你会这么做吗？如果你穿高跟鞋很累的话。 哎，说实话我特别期待。我很 期待。 我很期待等我们家的宝贝儿能长到大概脚的 size 可以跟我的 size 互换鞋的时候。因为真的就是我觉得当妈妈的人都会，尤其是我觉得有儿子吧，就是其实也不是，就你有老公也会有这种感受嘛。你平常逛街的时候很累的时候，你很想说。 就很想重演一下我的野蛮女友里面的那个。 对，但是老公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动物吧。他有的时候会发挥 这个动物这个物种 这个就是他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发挥很好作用，但大部分现实中的老公真的很现实，他不见得能满足你小女生那种很罗曼蒂克的幻想。 但是 老公儿子会的， 儿子是妈妈前世的情人。 对， 就我们看看这个图片，网友拍到的图片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小男孩穿妈妈的高跟鞋，妈妈踩着小男孩的凉鞋。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妈妈的感受应该是最不太舒服的，因为妈妈的脚还在外边嘛。 但是至少比穿高跟鞋要舒服。 你 没 有 穿 过， 当然了。 你回去试一下，你老公的 试一下是吧？ 对对。 好嘞，好嘞。 你老公会打死他，你把我好我的鞋子给你撞坏了。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曾经听人跟我讲过，说就是生女儿的妈妈可以跟女儿一起很漂亮的穿着亲子装出现在外面，然后美美的自拍呀，乖乖一起很漂亮。但是生男孩的妈妈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个温馨和谐的一幕。 男孩没有亲子装吗？ 是没有，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我生孩子之前也会有，但是当我有一次逛淘宝的时候，我就看到那种母子装，就是很酷，然后妈妈也穿得非常朋克， 就立刻下单， 就快了，但还没那么大 size， 然后就宝宝也穿得非常酷。然后两个人就拍那种很写真的艺术照，我觉得感觉是另外一种感觉。 但是你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实现过，对不对？我告诉你实情是什么样子。实情就是妈妈带着儿子穿着亲子装出去以后，然后妈妈都会跟在后面，你个臭小子，你给我把他推跑，就都是那种。 哎，你现在有这样的生活吗？你怎么表演的惟妙惟肖呢？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在前面爬，我在后面。儿子，你慢点，你等会儿。 你也后边爬，你开始。 我会弯着腰跟他，就是企图跟他在同一个视线去。 哎、妈妈 但是男孩真的会淘一些。 但是想象一下，20年以后，当他长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小伙子的时候，我就可以勾搭他， 依然保养的非常好。然后你们俩一块出去，人家就问呀：“这是你女朋友吗？” 对， 我只能说。你想太多了，好吧？ 我也觉得是。 好了，麻辣烫的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最近纽约举办了一个萌娃爬行大赛，场面那是相当的活泼可爱。 嗯，这个非常可爱，非常可爱。 对，这种活动可以让不会说话的孩子们之间有一些大人们听不懂的交流。 嗯， 我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在不会说话之前，他们那种咿咿呀呀的语言，其实是属于他们那个星球的语言。 嗯， 或者说成年人听不懂，只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某些本能。 嗯，你儿子现在不会说话吧？应该 不会，不会，不会。 我儿子现在正处于是在会使用一些语言符号到能使用有意义的语言符号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这段时间我的感受非常奇妙，就是他有一天就说了一句话叫“我去”，然后我当时就望着我老公说：“他刚才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对，我老公说应该说的是“我去”。 有可能他想说我去上厕所，但是没说完，我去完了以后五秒钟上厕所。 哎，但是我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小孩子他会跟动物说话，会比跟成人交流多。哎， 所以他们是那个星球的。 哎，真的，他会跟我们家小乌龟对话耶， 对吧？然后你并不能，你丧失了这个功能啊。 他是不是只会跟不会说话的动物对话？ 嗯，有不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交流。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纽约的宝宝爬行比赛的很萌的场景。 但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地的近30位猛马参加，现场那叫一个热闹。当地时间14号，纽约第八届宝宝爬行比赛热闹举行，来自美国各地将近30位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运动员参加了挑战。赛道是3米长的爬行垫，一声令下，比赛开始。有的宝宝兴奋地向前冲，没想到在中途来了个急刹车，甚至转身耍了个乌龙。有的宝宝坐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其他小朋友的表演，自己却无动于衷，让等在终点的家长好不焦急。相比赛场上宝宝们的表现，在终点等候的家长表现得更加卖力。为了吸引宝宝奋力冲刺，家长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有扮鬼脸的，有逗乐的，有拿出零食进行美食诱惑的。最终这位来自达拉斯的11个月大的宝宝第一个冲过终点，成为本届比赛的冠军。他的妈妈透露了获胜秘诀，让宝宝最喜欢的人在终点等他。 这个爬行比赛获胜的那个宝宝的妈妈的给的秘诀是让宝宝最喜欢的人在终点等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是给一个在一定高度的这样一个玻璃的一个栈桥，然后其实如果是成年人在那个玻璃上面往下看的话，可能都会有一点恐惧，然后让宝宝去经过那个玻璃栈桥。但是如果终点站着妈妈的话，宝宝真的会在妈妈的声音的诱导下就勇敢地爬过去。 对， 他很相信妈妈，就是在宝宝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妈妈是最信任的人。 对，是的。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他的他的行为意识，让他没有惧怕，因为他不懂什么叫高，什么叫矮，什么叫危险，他应该不了解。 所以你不承认妈妈是他宝宝最重要的人？ 没有，这个在儿童心理学上讲是这样，就孩子大概是在7岁，大概6、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他其实是一直以妈妈为中心的，就在他的世界当中，妈妈是太阳， 就妈妈就是最大的安全感。 对对，但妈妈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然后他是向日葵， 对，就是那种感受。然后一旦过了7岁第二个叛逆期之后，他就开始有了就是分辨意识，父亲的影响力就会逐步加大。 7岁以后是吧？ 对， 好，回头我注意一下这个阶段啊。 就是前6岁可能他就不太参与，然后 前6岁父亲对孩子影响没有。 对，我跟我媳妇说，专家都说了，前7岁跟我没什么关系。 7岁， 你是太阳。 对。1岁到6岁的时候，让隔壁王叔叔加入就可以了。6岁以后，王叔叔可以出去了。 王叔叔压力好大。 就这样，7岁之前，王叔叔是个加入的好时机。 好吧，开玩笑啊。FM982，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今天我们聊母婴话题，会说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的一些区别和心酸的历程。当然，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欢迎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面，像张丹阳啊，还有一众全新的听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现在这个电视机离我很远，我真的看不清都是谁加入。如果你们送礼物的话，我还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麻辣烫的最后一条资讯，讲到最近火爆的正在上映的一部很适合全家一起来观看的亲子电影。如果问这个问题给心语的话，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 那必然就是小黄人3，因为我刚刚看完。 你带孩子去了吗？ 当然不可能，电影院。 可是亲子啊。 可是电影院啊，它是 3D 的。 那怎样？ 他没有下线呢，下线了我会吓到家里，因为他现在才2岁。如果我把他带到电影院的话，我相信那一场的人都会不开心的。 就是他没有耐心看完整场的电影，对不 对？ 对， 因为一个2岁的小孩，他的注意力最多只能持续10分钟，他就要切换模式。 那我建议， 我很喜欢信宇这样的父母啊，就是我确实不太赞成我看电影的时候，周围有一大堆啊咿咿呀呀的孩子。 明白，对，他是很有社会公德心的。 对， 那我给信宇， 当然他可能也是想自己看完， 对，想自己安安静静的看完这一段。 对， 我给信宇的意见是回家可以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回放打开给孩子看，然后只让他看接下来这一段最新的剪辑片的神偷奶爸就好了。 太棒了， 是不是很贴心？ 是的。 Go go go go go！ It's time to break out。 起跑了。OK OK。 of the ordinary movie experience. Luca! With Cinemark Connections. Oh, that's your wawa. Team up with a loyalty program that offers exclusive benefits. That's pretty nice. And one-of-a-kind rewards. How cool would that be? Super cool. Earn points every time you come to the movies. My little brain is going to explode. Unlock tickets, social shares, concessions, and more. Get as many as you want. I don't care. Yay! Download the free Cinemark app and create an account. It's easy, so sign up today.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女生麻辣烫聊完之后呢，我们赶紧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说说前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的区别。一会儿，心语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没问题，没问题。 有生活，有生活。 对，然后浩神呢，你因为现在是一个准爸爸嘛，所以可能你可以从男人的角度来。就是吐一些、 我听听心语，他到底讲讲他的这个心酸历程，我来结合他的心酸历程，我来看看我未来会不会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 你要往全职妈妈的方向发展、 不是全职妈妈， 全职奶爸。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潜质、好吧，赶紧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解忧， 唯有拉正传。 北京时间下午的4:16，女神百分百正在继续进行当中，我们进入到的是辣妈正传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的 title 是新晋辣妈袁一， 那我就是实习酷爸啊，虽然我一点也不酷啊，好神儿。还有我们的嘉宾啊，今天的全职妈妈心语， 全职转职场妈妈， 全职转。好乱好乱， 所以你会介意别人称你为全职妈妈吗？ 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光荣的事情，虽然很心酸，但是我觉得有勇气而且能做下去超过一年的全职妈妈真的是超人，绝对的超人。 对，所以 金宇内心很强大呀，我突然觉得。 为什么 这么说？对，一直就是他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送我了一个外号叫鸡血女王，就是当大家睡成一片的时候，我依然会嗨起来教大家唱歌的人。 对，因为心语和我是大学同学，然后他是我们班的班长，然后也是我们女生当中的老大，就是年纪最大啊。你想的太多。对，他确实很多时候都会在大家都不愿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依然很执着的在干一件事情。 对， 所以这确实是很让人佩服的一个事情。 鸡血女王是你给起的是吗？ 啊，不是，是我们班全班同学一致的认为。我们那会儿有一首诗， 你叫什么？ 班长的腰。 对。 终于突出了是吧？ 因为班长的腰很粗，所以看不到了，不可以。 啊，其实真的可以这么铲吗？是吗？ 可以，没有问题，我真的 OK 的。 金 宇 什么星座啊？ 我是金牛座。 哎， 可以查一下。 谁让你在节目里说星座了？ 好，说回来。 好了， 我们因为最近在热播的《我的前半生》里面，其实，在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这个角色，她在一开始开场的时候就是一个全职妈妈。 对。 然后她这个全职妈妈可能跟她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她虽然不工作，但是她家庭条件很不错。 对，是的。 她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用管。 对， 她成天做的事情就是买买买， 然后化妆美容自己。 原因这个跟你不一样吗？难道 我是一个职场妈妈呀？ 对， 她其实在剧情里面讲过一些话，我们可以来重复一下。她当时讲到说，33岁的我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全职妈妈，然后她的闺蜜唐晶，也就是袁泉饰演的这一个，是一个职场妈，不是职场妈妈，是一个女强人的代表。 对， 但是她并没有结婚。唐晶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对于主妇太太来说，如果老公出轨的话，天就塌下来了。 对于现实中部分的女性，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 对，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弱一点。 因为在中国社会当中，还是大家普遍的价值观是认为女性是依附于男人的一种附属品的价值 定位。而且你又是全职妈妈，因为你没有 养，你没有收入 能力。 对，就大部分 经济不独立。 对，大部分就是如果要是说妻子在家带业带孩子，然后变成全职妈妈之后，两人一旦发生矛盾，老公说的话99%应该都会说，你又不工作，你又不赚钱养家，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挑剔。 而且所以其实对于全职妈妈来说，风险就在于如果一旦老公劈腿然后想要离婚的话， 她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她甚至连就是抚养权都争取不到，因为她没有收入，没有经济来源。 对，是这样子。 除非像电视剧当中的罗子君那样重新就改头换面，立刻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然后争取到这样的抚养权。我们继续来 重温一下剧情哈。当时他生活还幸福的时候，罗子君被唐晶就被他的闺蜜女强人认为自己是井底之蛙、 嗯、 但是罗子君看来呢，唐晶这样就是自讨苦吃，你有时间挣钱但是没有时间花钱。 对， 你们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对比呢？ 嗯，其实以我自己来，因为我做了有一年半的全职妈妈，其实我纯就是说我差不多一年整的时间我是没有真的没有在收入的，就完全在消耗自己以前的积蓄，就以前在做主持人的积蓄、嗯、然后到我的儿子差不多满了一岁之后，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家里接一些配音的活，因为当时接配音的活一个确实因为经济压力，另外一个也确实因为憋的已经快不行了，就是我觉得 因为你其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我是，但是我觉得人是这样，每个人的成就感它来源于不同的方向，做妈妈确实是会有成就感，但这种成就感太低，因为你从原来靓丽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变成一个在家蓬头垢面没有时间收拾自己的一个人、 嗯、 然后到你老公每天回到家都不想看到你，你跟一个家里跟你没有办法对话的小孩去说话，得不到反馈的时候，你的心里的那种认同感是非常低的、 嗯、 你需要外界的认同感来承认你这个人的价值。 对， 所以这个时候工作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可以让你能感受到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有价值， 以及之前的学没有白上。 对，如果做的还是本职工作的话， 对，因为你知道，我也刚刚经历过就是生完孩子这个阶段嘛。 嗯、 我们当时为什么坚持说128天产假之后我一定要立即回到工作岗位上？当时其实我先生也劝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上班？ 嗯、 就是你可以先歇一段时间，把孩子好好的照顾好、 嗯。 我当时唯一支撑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也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人。我上了那么多年的学，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我也对得起我的学费呀，我得把学费赚回来。 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多妈妈也讲到说，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的幼小， 对， 然后很可爱，他很无助，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是 他需要帮助，他需要呵护的时候，你会想说，我既然已经为人母，我既然生下了他，那我要对这个生命来负责任。 对，是， 所以我牺牲一些自己的工作，我哪怕3年或者2年或者1年之后重新再来又怎样。 嗯， 其实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 我跟你讲，当初因为我原来是在人民日报社做主持人的，然后对于我们父母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觉得这是天下最稳定最好最光荣的职业， 是 很稳定，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然后虽然工资也不算特别高但也不低吧。 你确定你的就是前上司没有在听这个节目吗？ 应该 话会不高兴吗？ 不，已经 应该说我们那个职业其实竞争压力还是很大的，然后很多很优秀的人。 信宇刚才已经咿呀学语了， 这个我们这个职业就是它也会分不同的板块吧。但是就是当时我决定要在家辞职，就是带孩子的时候，其实确实是有一部分的精神斗争的。后来为什么决定要辞职，就是因为我看到，因为我还是一直很喜欢孩子，对于教育学还是有一定研究的。 嗯、 孩子在3岁之前，他奠定了一生的很多基础，都是在3岁之前去奠定的。 对， 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3年的时间。就是说作为一个女主持人来说，应该是这青春这3年是最光辉的时候、 嗯、 很多女主持人选择工作不生孩子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事业线走得更长一点。 那个什么线、 事业路程 啊。对，解释一下是有必要的、 事业路途更长一点。 我觉得只有木瓜可以解决事业线的问题，没有想到 还有牛奶也是可以的。 偏了，跑偏了啊！那个，我们先插播一下啊，插播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啊，刚才已经过去啊，对，看到了，我们要感谢一下给我们送礼物的，对，观众们，包括等会儿，乐活派雨涵送了一个音符，然后包括 SIV 送了很多的小礼物，然后包括还有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不忘初心，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还有其他的平台可以看到， 对，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嗯哼，刚刚讲到就是工作对于女人来说其实是不能说全部吧， 对， 女生不可以把工作当做自己的全部，因为你毕竟还是要经营家庭。我会觉得说在电视剧里面看到唐晶的时候我都是心疼的，不止心疼她3秒，她一出现我就会心疼她。 因为都是做妈妈的女人就会有这种就是同理心在吧，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唐晶这样的人到最后她一定会后悔是吗？ 倒也不是说后悔，其实她在工作当中收获了很多的成就， 是， 可是 唐晶不就是安迪吗？ 对， 就类似于 我觉得是神经质版的安迪。 神经质版， 她比安迪他没有安妮那么的理性，他可能更感性一些。 然后我觉得靳东好惨啊。 没有啊，老干 部他自己出不来圈了，他永远都是那个定位了。 老干部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的女生都会觉得很开心、啊、 用他来安抚一下女性心理。 对啊，既然你不是唐晶的，你就有可能是我们的。 对， 就是唐晶这样的太事业性的女孩可能会让 男人望而却步吧， 会觉得压力太大。 嗯、对对对， 到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绝对会，绝对会。 就你不会娶这样的一个女孩回家？ 啊、对， 因为你家会天天跪搓衣板。 搓衣的吧，我觉得倒无所谓啊，但是我是受不了他那种特别盛气凌人的感觉， 强势。 嗯，还有一种就是他会把视工作如生命的这种感觉。因为家庭，我个人觉得从男人的角度来讲，还是女性可能更偏向于家庭一点。当然了，你可以不要放弃你的工作机会，不要放弃你的工作前程，不要放弃你的事业线，但是啊，对吧？但是。那个你可能还是重心啊要偏向于家庭一点， 对，你必须要兼顾到家庭。 对，你像唐晶或者安迪这样的女性，真的我们娶到家里来我们觉得不安分，真的不安分。 即使像安迪这样的到最后遇到了小包总这样的，她也会愿意为了他然后回归家庭，然后来帮你兼顾家庭。那如果我给你一个很绝对的选择，在离婚前的罗子君和唐晶当中一定要选一个做媳妇儿的话，你会选谁？ 那我可能选罗子君吧，我还是那句话嘛，就是 他愿意安心的待在家里给你生个孩子。 对，因为我选择的一定是我觉得是我能驾驭得了的。 嗯 啊， 我建议你选， 我驾驭不了。 我建议你选一个你真的能养得起的。 对，因为罗 那他非得让我选一个嘛，他要他说是我必须得选一个。 对， 因为其实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未婚的女孩子们想的都是说啊，我要嫁给爱情，或者说我愿意在什么宝马车里笑，还是怎么去做自己的价值观的选择。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婚后的现实生活那些柴米油盐，它真的会打败爱情。 对，就像我们经常说看的童话嘛，说是这个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如果没有经济基础，怎么 但永远都没有故事讲到王子和公主婚后的生活。 对，就是我后来为什么会选择说还是要在我儿子现在两岁嘛，他现在然后没有办法就是让他去上了幼儿园，然后我现在出来工作，其实心里很不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带他带了两年，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万般无奈下我要出来工作。很简单，因为在北京养一个孩子的压力太大了， 是的， 没有家里没有那么好的这个财力支持，那我要为了他下一步更好的去有他的生活，给他后顾无忧的生活，那我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那这事儿不能交给老公来做吗？ 因为我交给老公两年了，结果就是发现遥遥无期。 哎，那个心仪的老公你在看吗？就是、 他应该不会再看。 他说对，你要去。 哎，有故事，有故事，我听了有故事。 我听出来了，就是其实心仪给过老公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我倒是，虽然我是一个女生哈、嗯，我会试着去体谅男生说，说养家这个事情不能完全交给。 对，就是因为体谅，所以现在才愿意说我也出来挣钱来帮你减轻压力。 起来养 对 家、 嗯、我不想说我就完全不挣钱把所有压力给他一个人，然后看到他每天在那块就那样的纠结和那种痛苦的状态， 他这样怨气也会很重。一旦你不理解他，一旦你比如说查岗查的稍微勤一点， 对， 你稍微埋怨他最近为什么不陪我们啊怎么怎么样，他就会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你身上，你看我在一个人养这个家啊。 所以就两个人要互相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嗯，所以聊到现在为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所有人是不是都是倾向于女生不要完全全职在家里面，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的。浩哲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 哦，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看了比如说像国外的一些数据统计啊，有的说是像美国他有这个三分之一的人他是这个有的时候会做全职妈妈。 嗯 啊，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国外他的首先第一个孩子多嘛， 对， 对吧，孩子多嘛，然后呢这个他们为什么敢做全职妈妈，是因为他们国家有社会保障， 对，他们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完整， 对，他们可能在母系这个女性的地位很高， 对， 所以说他们可以，那我即使做了全职妈妈我所有的事情衣食无忧， 他们养孩子压力小， 对，养孩子压力小、 嗯、 然后教育义务教育又很这个完善啊、 嗯、 社会福利也很完善，所以说都反观到了咱们这边的话，按国情来讲啊，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自己来奋斗，自己来养娃啊，自己这个吃喝拉撒睡行动坐走，然后这个上学，然后这个啊，现在我都开始囤了一些东西啊，什么尿布啊、奶瓶啊，什么什么这个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啊， 都是要花钱 自己来。 对， 就是这样。 其实袁一刚那个问题，要是按我个人的主观意愿上来讲，我还是更建议说，如果要是有能力，当然这个前提是有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要陪孩子三年，因为前三年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前三年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基本能达到80%，她的安全感、她的价值观、她对社会认知、她如何跟外界去接触、她的人际交往能力、她的语言能力，都是来自于妈妈。 你 说的这个陪伴是全职的陪伴吗？ 对，因为孩子 偏向的 不，因为是这样的，孩子在那么小的情况下，如果他过早的离开了妈妈的那个温暖，就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我看过一个外国哈佛做了一个 这样，因为咱们时间关系，这一趴马上就要结束了。 好的， 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因为前三岁这个过程我正在经历，咱们俩都正在经历。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来好好说一说这个全职和这个职场妈妈怎么来兼顾，或者这里面应该会各有利弊， 对， 好吗？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 FM98.2 的音频方式，以及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正义开播。 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在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女神元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郝神儿。 我们也欢迎一下在本周三来到我们直播现场来跟我们参与到聊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区别呀、啊。好吧，镜头已经给他了。Hello， 欢迎新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宇。 我们刚才正在如火如荼的讨论到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这个问题，因为新宇的角色，我觉得他转换的非常的充分，以及乎每一个角色每一个阶段你都有去尝试， 他体验 很痛苦， 对， 很痛苦。 对， 我希望大家不要经历我经历过 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是浴血凤凰。 重生吧， 对， 这要感谢我儿子。 所以每一个当了妈妈的女人都会有一种重生。 对， 我的节目的一个搭档，一个小男孩，跟我其实是同年。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说我发现袁一，你当了妈妈以后，你的眼神变得不一样。 对，会。 包括我们俩在看 Angelababy 的照片的时候，因为之前不是一直传言说，哎呀 ，Angelababy 这个孩子是捡来的吧？巴拉巴拉各种传言。我们看到说，这个女孩子她在生完孩子以后，她的眼神也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坚信这个孩子是她亲生的。 这个毋庸置疑，她肯定是亲生的。 对， 是不是你看你这个小搭档都有一种母性的眼光和关怀呢？ 其实我自己没有觉得，但是别人会觉得说我会不一样。 这个倒好，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带这种母性的光辉。 对， 新宇真的是那种少有的自带母性光环的。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送上很多礼物，像喵曼儿， 还有雨涵啊，像酷乐乐呀、孤单呐、等等等等，很多听友，包括还有在跟我们互动的，想到说养孩子压力很大，有些时候甚至会崩溃啊，说到一些自己的心里话，大家尽管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上面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当然给我们送礼物，也可以关注啊活力982这个账号，成为我们的粉丝， 对， 像以后的任何一期全新的直播，你们都可以直接的接到推送。 对，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嗯嗯，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嗯， 我们刚刚讲到说孩子会给妈妈带来很多的变化， 对， 就是你和孩子是一起成长的。 对，是的。 其实有时候我个人觉得说，哪怕你的家庭条件是足以支撑你做一个全职妈妈待在家里面、你老公一个人是完全足够来养这个家，我也会认为说工作可以让一个妈妈变得更自信，因为至少在以后你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填一些家庭成员表的时候，妈妈职业，他不用想说妈妈你是什么职业， 就是 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很尴尬。 就是说我个人建议的是，在这三年他可以找到一些他喜欢干的事情，或者说他以前没有这个时间或者能力去干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兼顾着一边在家跟孩子在一起，那么一边可以忙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最起码不要让自己走到很多人都走进过的那种产后抑郁症。就为什么我真的以前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就姐妹们哈，就生完孩子之后就进入了产后抑郁症。 产后抑郁的概率在咱们国家是非 常 高的， 非常高， 应该在全世界概率都很高。 是的，这个产后抑郁它有很多从心理上的分析，最大一点就前面我说过，就是自己对自我认同的否定。就之前我是那样的一个靓丽的状态，生完孩子之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黄脸婆的状态，自己接受不了，然后家人也接受不了，然后甚至是不仅不接受，还对你嗤之以鼻，甚至进行一些攻击，那对你的这个伤害会，因为很敏感，那个时候女人本来就很敏感。 袁一好像之前好像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啊？ 为什么？ 袁一应该不会吧？ 因为是这样，我想起了袁一之前他说他想生二胎，可是呢生了一胎之后他觉得他的身形发生了变化，他的皮肤发生了变化。 因为我长了妊娠纹，我是一个对自己外形很介意的人。 对， 我会因为说我怕妊娠纹的再一次的就是第二波而不想生二胎。当然这是我觉得这是玩笑话，就是真正我觉得生二胎这个话题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你要想好了你有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带两个孩子，这个很重要， 以及有没有人带他。 你跟养两只猫是不一样的跟养两只狗是不一样，这是两个活生生的孩子。 是的， 所以我觉得说当我还没有完全确定说我能够足以带两个孩子之前，我都不会随便便说啊老大已经三岁啦，我可以生二胎啦。 对， 哪怕我家里有十个保姆我都不会轻易这样决定。所以现在所有人问我说你会生二胎吗，我说没有这个想法。 以前都觉得说生孩子很难，后来发现其实生孩子是一瞬间的事儿，养孩子才真正难的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女的更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是更多的属于这个社会嘛。如果说你只是把自己圈在了家里边，或者只陪伴孩子，只做跟孩子有关的事情，那其实你会在社会这个属性这方面会显得很空虚。 但是我觉得心宇刚刚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在孩子前三年的时候你留在家里面陪伴他，不是说你的世界里面只有孩子， 对， 你可以去找到一些感兴趣的点。 对， 比如说我在有了孩子以后对母婴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我会把他带到我的工作当中，我可以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开辟一些新的这个对吧，思路。 对， 我可以做母婴节目呀。 对， 我甚至可以就是结交到很多相关行业的一些朋友。 对， 包括 机构， 这个妈妈们啊一起来交流啊，包括来开发一下这样的就是酷爸呀，然后把我的好运气传递给周围的人啊。 对， 就类似这种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心态很重要。 对， 心态很重要。 就是你去在这个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找到一些新的自己的一个角色。 对， 或者自己感兴趣的点，这个很重要。 对，你就像我生完孩子那段时间，我相信每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都会看很多育儿方面的书。 对， 因为我本身对心理学和育儿就很感兴趣，然后有了孩子之后也是疯狂在看这些书，然后不知不觉因为自己带孩子所以就变成了半个育儿专家了。然后结合着我以前的专业，后来突然间发现原来我可以往教育这方面走出一条自己新的路径，这是目前来说可能还没有人能够有这么好的双重背景的。 对， 然后我现在就成立了自己的教育公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我儿子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所以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哎呀，我要谢谢我儿子。宝贝谢谢你。 这里边一点跟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 听得好可怜呢。 有 要有老公的贡献。 对啊，不然 拿了孩子，对不对？ 老公就这么点贡献是吗？老公只是播了个种子而已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男人我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很重要，因为首先刚刚欣怡讲到的产后抑郁症怎么能够去杜绝或者说避免这个问题，其实爸爸在这个其中起到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对，老公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产后抑郁为什么难以抗拒，是因为它有一个客观的因素，是女人在生完孩子以后她的激素水平急速的下降， 是的， 是会让你产生抑郁的一个医学上面、哦、生理上面 是 不平衡， 这是一个生理的变化是吧？ 对， 这是一个生理的变化， 你就想 抗拒的， 对，你就想是一个女性在来例假期间那种激素不稳定，把它扩张个100倍，那是什么样的效果？基本上生完孩子之后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这样不稳定的状态下。 所以我们两个过来人一定要给这个实习酷爸一个建议，就是、嗯、在你媳妇儿生完孩子以后，你一定要给她比她怀孕的时候甚至还要更多的关心和爱 呵护。对，然后你要称赞她，然后无论她耍什么小脾气，你都要去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做，她不是真心要这样去做的，她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她不是无理取闹，她也不是作。 对， 对， 这几个词儿千万尤其不要在你媳妇儿坐月子的时候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对，做男人我觉得适当还是要有一定的包容和担当在里面。 这时候浩婶就一个头两个大，你知道吗？ 不是， 这么多禁忌， 你要看见的应该是我是这样这样，然后这个耳朵进这个，这耳朵进这个。 你要么之前我有问过我老公一句话，就是说我问他，我说其实你看，女人从怀孕十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做妈妈的感觉了。其实因为孩子在肚子里，他在成长，我是有感觉的。 嗯， 但那个时候其实男人感觉并不多。我相信你现在应该也是，嗯、 是 我老公当时也是， 对， 他一直我跟他说，我说你看啊，都有胎动了，你可以摸一下。 他 就 跟他没有关系， 小怪物。 但当他真正抱到他的那一刻， 是 他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你会。有那种不一样的感受、 嗯、 其实从那一刻男人才开始成长，而女人已经比你早成长十个月甚至更长。 对 对， 就是女生会更早进入状态，进入角色。 因为我媳妇儿年龄比较小嘛、 嗯、 所以我是觉得她应该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计划，或者都没有心理准备啊！一开始、嗯、 是老天给你们的一个礼物， 对，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一个意外。 但是确实是他年龄虽然比我小，但是他确实在这方面成熟的比我快。比如说，他会提前准备很多东西，他会网上去做列各种清单， 对。 然后他会时不时的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看看他？ 嗯， 或者你能不能跟他说话？” 对 啊，你能不能跟他交流，讲故事？ 所以这个时候给男生的建议是，即使你还有点懵，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嗯， 都建议你，哪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嗯、你都要去配合 对 你的爱人去完成这些事情。你可以看两眼，摸一下， 说说话， 问问情况。对， 然后 比如说他说下次再去做 B 超的时候，让我能不能进去听听胎动？ 你一定要主动要求进去听，他会很开心。 你都没有进去过是吗？ 不是，他哪个问题？他现在 来站起来， 进不去， 那个、 进不去。 不要给他那么大压力。 对，我觉得陪伴真的很重要。 是， 就当你还没有进入状态，但是你至少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是我愿意去向你靠拢， 对， 去 follow 你的脚步， 我去陪着你。其实这个时候女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字儿陪，因为她自己也很害怕。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从来没当过妈妈，而且生孩子说实话她是玩命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 嗯，这我知道， 虽然现在医学很发达，但她也是玩命的事情。我生的时候生了40个小时，属于难产。 嗯， 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下床，你知道吗？那种感受很不容易。所以他自己很害怕，但是他要有表现出我很坚强的那种，自己在给自己打气儿的时候，你一定不能拆他的台，你要陪着他。 所以你知道，欣宇，我还有一个想法是，咱俩这会儿在直播间这么叨叨叨叨 叨半天，不仅是浩婶，包括收音机前网络那头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都会有男生都会觉得，哼，都是这种表情。 不要把我们男的都想的那么无理取闹。 没有没有，不是无理取闹，我把你们内心有一些小九九给表现了出来，你们要直面自己的现实。 就没经历过， 没经历过，他就是会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理解你们男生、 嗯、 但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说分享给你们，然后让你们尽快的进入到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可见咱们这个节目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是 就是他是 这波广告给你100分。 他是来，虽然是确实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怀孩子，我们不知道他里边到底是什么感觉。 而且媳妇儿不会跟你们这么讲的。 对，而且他可能是也不可能说，他即使描述的再栩栩如生，你也不可能去体会你怀孩子的一个过程和感觉。 嗯、 所以我就觉得有必要啊，多听听咱们这个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女性怀孩子就是妈妈的伟大之处就在这儿。 是， 首先她成熟的比你早， 是， 然后她经历的比你多，还有她付出的身体生理。都要比你比男士啊，所以说要更加严重的多， 说得好。 所以说，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爸爸。 这也是 真的，真的， 这应该是女性比男性普遍寿命长的原因吧。 女性的其实包容力我觉得是更多一些， 对，普遍寿命长 的原因，她的张力会更强一些， 所以老天是公平的，公平的，公平的啊！ 合适了，她以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合适， 有点。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职场包括在家庭当中去兼顾，我以前会觉得说兼顾这个事情有什么难的，我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后来在经历了128天的产假之后立刻回到工作岗位，说实话我也经历了一段很纠结的日子，你会觉得一方面我工作上的时间就被挤得非常的片，就是 而且不能安 心碎片，对， 碎片碎片， 然后呢包括我会觉得说另外一方面我也没有好好的陪伴我的孩子，尤其是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对， 我儿子看我那个眼神以及恋恋不舍那个状态以及要吭叽吭叽那个样子，我觉得很于心不忍，想说干嘛我这么拼，我为什么不能在家好好陪他，但是日子这么过来了，我家孩子下个月就要1岁了，还好我撑下来了， 对， 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之前做的决定， 对，妈妈会说，你知道我周一的时候我儿子第一天去幼儿园，然后那天就是他姥姥，就我妈妈现在在嘛，然后跟他爸爸送他去幼儿园，他们叫我说你要下去跟老师见个面，去给孩子送什么东西，我就一直在楼上磨叽，我就没有下去，然后一直到 不想面对他去幼儿园这个， 就当时一直在纠结，然后到楼下，因为那个幼儿园就在我家楼下，然后到我下楼的时候我故意绕开了那个幼儿园的门口，因为他们在外面活动，我就从后面楼后面就走出去了，因为我想了很久我还是没有敢去路过他的教室门口，我怕我会哭， 为什么， 就真的我怕我看到他，那么就是因为那个班他们不接受2岁的孩子，他们最小就是2岁半，但是我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兼顾他和兼顾我现在在成长的事业了，所以真的特别万般不舍，所以我不敢走进那个地方，到现在我都没有进过他们幼儿园， 所以你对孩子还会有一些愧疚，你觉得 非常，因为我一个人带他2年， 他可能觉得就是他路过他比如说孩子到了幼儿园之后，他感觉是幼儿园从他这儿把孩子夺走的这种感觉， 也不是，就是我 是他自己无奈之下， 对， 或者无奈放弃他的感觉， 怕看到他在那儿那个小可怜的那个样子，我怕我可能就哭昏在那个教室门口， 你怎么知道他在里面就会很可怜， 说明 他 很开心， 玩得很嗨啊， 对，会是，但是就是还是 他觉得玩得嗨他更难受， 内心的那种 儿子怎么 我白带你2年多了， 儿子就不要我了， 说好的我是你的太阳呢，没有了，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心语这种很纠结的内心， 对 对，因为幼儿园应该是3岁以上的， 对， 刚才而且心语的上节目之前跟我讲了一句话说，我儿子还不会自己上厕所， 对，他现在不会， 你想自己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都会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更不要想一个班级你再小班也得10几个孩子吧， 对， 生活老师教育老师可能也就是3-4个老师吧，兼顾不过来的，但是好是好在说你可以逼迫孩子在这样的万般无奈之下更快的去成长去独立， 你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可是他2岁半，哎， 他可以自己去经历一些东西，人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可是他才2岁半， 对，可是他才2岁， 他即使走了一些弯路，即使受了一些小挫折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因为我看到很多孩子，你比如说很多国外的家长就放任孩子自己跑自己溜自己玩， 这都是还没生的孩子的心里话，等你有了，等你抱到那个柔软的小生命之后你一定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好吧，我就先不腰疼， 现在就是没有班长 班长腰， 对， 哎，我正好因为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心里一直在重复强调说自己是一个人带孩子，你就是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请过保姆吗？ 没有，我曾经尝试过 没有 请过月嫂，然后3天就轰走了， 就是你坐月子的时候也没有月嫂， 我坐月子的时候当时签了花了12000请了月嫂，还是从北京还比较好的一个机构，但是后来真的无法，哎呀怎么说，就本来生孩子因为我本来就属于是难产，然后再加上有各种伤口处，但虽然是顺产啊，但是整个身体的那个消耗非常大， 明白， 那种心情波动和整个抑郁的状态，又是我是3伏天生他，就是7月份3伏天生了他， 现在这个 然后加上妈妈本来也在，而且我妈妈又是个脾气很急的人，就各种那种本来就很烦，然后家里有那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就我妈妈我老公再加上一个月嫂， 还是很多人的，对 然后每天就转来转去，然后又经常看到他们，有因为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就是也不是说也不是要求很高吧，反正就是总会关心一些，对，担心 牛角尖， 爱关心别人吧，我真是不好的毛病就在这里，反正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你在夸自己， 不我觉得这真的是个不好的毛病，会自己很累， 是， 然后就真的是后来受不了就辞掉了，后来又请过阿姨，但是也是受不了就辞掉了，就后来我现在就一直坚持自己带，最难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最难的时候我真的有尝试过自己在家就是带他，那时候我老公出差3天，然后我那3天每天差不多睡了不到3个小时，因为我白天要管他 就是一直管他，只要他醒着不睡觉，我就要一直陪着他，不是挂在我身上，就是要陪他怎么怎么样。我没有时间上厕所，我最难的时候就抱着他喂着奶上厕所的状态，你能想象他什么样的尴尬的状态？ 超人， 我想问 一 下，一 边抱他喂着奶，一边上厕所，一边哭，我当时真的已经无奈到就是特别想说，天哪，有没有人来救我？天哪，孙悟空你在哪里？他就这么想。 天哪， 你能想我当时 如来佛掌？ 但是就是那么求救。也是没有人应你，你还是要把那个厕所上完。 天不应啊！ 对，你还是要把孩子喂好，哄他哄睡，然后再来收拾你身上的各种污渍。本来我又很不喜欢衣服是湿的，可是你知道喂奶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孩子的口水，各种各样的脏东西都在身上，我没有时间换衣服。 整个过程， 一天 爸爸就不会参与吗？ 他在工作啊， 爸爸在参与。爸爸前段时间是在公司上班，在参与。后来他也 除了工作之外的其他时间，他是。 但是说实话，就是男人在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再贴心的男人，他顶多就是说好一点的男人会帮你晚上带孩子，让老婆可以好好睡觉，喂夜奶的时候可以帮忙帮个手。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老公 了。是的，已经很不错。 但是说实话，我会很心疼我老公上班，所以我们俩从生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分房睡，我带儿子自己睡，我没有让他跟孩子睡过。 心雨，这点我是要批评你的。 我后来也觉得我这么做错了。 他不是说了吗？他总替别人着想 了。你太就是心疼是对的，但是你一定要让他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可是老公应该理你这个情啊。 但是关键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也自己会说：“我第二天要上班，你们俩这样的话，咱们仨都睡不好。”我后来说：“那好吧，你自己睡吧，那就这样子。”然后慢慢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可是第二天你也要带孩子啊，并不比上班要轻松。 对，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嘛。后来我发现真的，妈妈、这个，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我很不赞成从生完孩子以后就跟老公分床睡，然后说是我心疼你。但是女生的想法一定是我心疼你， 对， 但是我不能接受爸爸也接受这样的心疼。 所以就是说，还是劝诫各位男士吧，就是一定要尽你，虽然你也很累，我们真的可以理解老公有多累，我们也知道赚钱养家有多不容易，但是你也要去理解你身边这个柔弱的小女子，她不是伟人，她不是超人，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有精力限制、有情绪压抑、有负面情绪的女人而已。 我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超级小优说了、想知道职场妈妈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怎么样还能够好好的陪孩子。心雨你先说吧。 好，我的建议就是这样的，就是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虽然我知道很没有办法去专心工作，但是还是要尽可能高效的把你手头所有工作处理完，然后在下班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时间让最起码就算你累歇在旁边，也让孩子离你有5步10步远，让他看到你。因为其实小孩在玩的时候，只要妈妈在旁边，他就是安全的。 对 对, 对， 在3岁之前他都是这个状态，他是个心理，所以你一定要把他放在你身边。不论你这是在跟别人聊天也好，还是在上厕所也好，还是就自从我有了儿子，我上厕所就不关门了，已经让他看到你，他会跟你互动，你就要回应他。就是很多妈妈都不懂说，比如说我，哎呀，我很每天很累很烦，这时候我想玩会游戏，然后他又要来烦我，就把他推开，这个时候对孩子心理伤害是非常大的。 天哪，这妈妈一定不够忙，还有时间玩游戏 啊？就是举个例子啊，所以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一旦孩子对你有了需求来找你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心理上在寻求安全感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如果拒绝他其实是会留下阴影的。 对，所以这个时候再忙再累，也要放下你手中的事情，以眼神关注的方式去询问他需要什么，或者陪他聊一个天，或者跟他讲个儿歌，或者跟他互动，或者是就是单纯的都不说话的，就是拥抱一下他。你尝试做一次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抱他10分钟，他自己就会把你推开。真的，小孩会是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不要主动推开他，让他在你的怀里，当他觉得够了，安全感满足了，他就会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再休息，这是最好的方式。 有没有孩子会特别黏着母亲？ 会，孩子3岁之前都会非常黏着母亲， 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 会，尤其是在1岁之前，我儿子基本就这 种。那如果我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该怎么 做？没有办法避免，就妈妈对他来说， 带他出去玩，带他出去。你如果两个人在家， 那我能带他去跟。比如说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 对，家里有多多的人陪伴是最好的。或者你可以带他去一些游乐中心或者早教中心去跟别的小孩玩，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对他的成长是非常好的。 说到这一点，我自己个人的做法就是我会强迫自己每周有2个小时完整的2个小时 不见他。 这嘉宾请把他赶出去，保安 不见他。 每周有至少2个小时是我和他爸爸一起陪他去早教中心去上课。 对，一定要。 很多我身边的人问我说，你孩子才多大去上课？我说不，那不是上课， 是 我强迫自己每周必须有这2个小时 硬性的陪他玩的时间。 其实我建议你每天都应该有至少一个小时去陪他。 每天在家里面的时间，就是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洗手，洗完手以后拥抱我的孩子。 对对，然后 抱他在全家每一个屋都逛一圈。 你要陪他 说一 说， 说 说话。比如说，你可以给他读读儿歌，因为他现在已经岁了嘛。 嗯， 你给他读儿歌，因为用你的播音的这些东西对他的语言刺激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妈妈对于儿子的刺激非常高的。 对， 嗯，然后唱唱歌什么的。 就是职场妈妈要做到，就是你一定要提高你陪孩子的效率，一定要把这个亲子陪伴呢，就渗入到你回家以后的每一秒钟， 就是说 在陪伴。 对，说白了就是你要把他当成你的朋友，当成一个真的活生生的人去看。 好了，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环节，我们今天有很精彩的视频要放送给大家。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使命啊。 同样的遭遇，明明呢只是下楼遛个娃，却遭到小区大妈对你带娃行为的指指点点。 哎呦，这孩子也太瘦了，给孩子多吃一点吧，太缺营养了。看着孩子的发型，你怎么睡的呀，都瘪了，给孩子用小米枕头吧，真不伤心，伤心。天哪，你孩子都一岁多了吧，还吃奶奶，羞羞羞羞。哎呦， 哎，原本我们当妈的美丽心情被这些所谓的育儿专家弄得像吃了个苍蝇。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回想起去年夏天我带着我几个月的女儿在小区里面遛娃，然后呢小区大妈对我的孩子进行了轮番的上课，在此我真的很想对小区大妈。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真的不能把这个视频全部放完了。 好吧， 这样可以卖一个 关子。留个悬念，留个悬念。这视频真的特别精彩，尤其是里边的男性啊， 演的非常棒。 其中那大妈那个角色， 对大妈那角色， 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在下周三的这个节目里面来放送给大家。 嗯、 然后各位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酒吧茉莉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 在这个公众平台里面也会全程的来推送这个视频的一个完整版。 嗯， 那么我们也感谢一下心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作为全职妈妈到这个职场妈妈这么一个过渡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您带来魔方秀，拜拜 拜拜。 Wow.